第二節翻嚟，頭先好笑嘅，大家聽下啦，就講蕭若元同埋呢個黃毓民大和解，唔係大即係大和解。咁啊，聽翻第一節啦，8月18網聚，等我自己呼籲噶啦，要報名報名啦，仲有3個禮拜，希望到時見到你哋啦，因為唔同以前噶啦，即係以前會得閒啊咁，但係飲飲食食都冇乜意思嘅，即係只不過話到時見一見啦。咁我哋好多抽獎啊、送禮啊嘅嘢嘅，因為咧都有好多人贊助嘅。咁到時鳴謝佢哋啦，有啲蜜糖啊，有啲好多啦。咁希望大家到時抽獎啊、現金券啊咩都有啦。咁啊嚟啦，嚟傾下偈啦，嚟見啊阿潘發光啊，贈你兩句啦。阿馬德斯公到唔到場啦，咁啊睇下仙人啦，嚇啊一個高大靚仔嘅啊大叔啊，又識煲湯又識好温柔嘅仙人啦。咁啊我就唔使噶啦，因為真係啦，黑人憎嗰啲啊，把口又唔收。咁啊講講啦，冇咩新聞啊，係嘛疫苗嘅。喺我心目中呢件事完咗㗎喇。因为共产党习近平。因为呢习近平有一个 keyword 嚟。而家你做任何节目只要有习近平三个字呢，就自自然然就有收视了。即好似我上一集几个月前啦，半年前我讲萧若元，萧若元亦都系一个 keyword 嚟㗎。咁呢同芒果佬都系。咁呢喺呢个情形底下呢有30多萬嘅，但我唔想咁样消费佢哋咯，冇嗰件事唔好消费咯。其实我之前咧录咗集，系因为我觉得萧若元讲嘢唔啱，唔啱数，做人要啱数，但我觉得唔啱数就想讲，但系谂下69岁生日咯，72从心所欲，佢都系我一个值得尊重嘅人，因为我好多嘢咧喺佢身上学翻嚟，唔系抽佢水啊，系真心。虽然佢自己讲完之后佢自己做唔到，但系佢讲完之后，我都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一个咁嘅人。咁就系咁啦。咁至于仇思达呢几日，其实唔系佢哋仇思达，我系觉得佢一个好聪明嘅人，啊，真系好聪明，唔系我哋所能及咯。咁啊，讲讲啦，沸沸扬扬啦，啊，沸沸腾腾讲菜街。啊！呢两日，寻晚就最后一晚啦，最后的晚餐。咁咧，我成日都流连喺西洋菜街嘅，因为点解咧？有几个原因。第一，睇戏，两间戏院爆会。咁但系而家都少啊，多数去朗豪坊，因为同容易停到车，附近啲街啊，即系停喺啲就少嘅。第二，去田园书局。第三，行翻落去十大书坊，我喺度睇漫画。啊，长期即系唔好买啦，因为点解咧？冇地方，屋企住得细，啊，公屋一间，文字书就买呢啲就咁样啦。咁啊，会成日喺度流连嘅。咁啊，再加上咧，以前我唔系讲紧雨伞运动嗰个时候，占领西旺角唔系嗰段时间，再之前。每一个礼拜六礼拜日，我哋基本上我同我拍档黎生都会喺嗰度留念嘅。点解啊？因为黄毓民写文联《人民力量》嗰阵时，会不停喺西洋菜街喺度，星期六晏昼、星期日就搞论坛啊，搞宣传啊，各样啊。咁我哋通常嚟讲都会听啊、撑场啊，咁啊。喺个识到好多朋友啦，咁亦都撞到有啲澳门朋友啦，咁当时黄毓民真係好感染力好大，令到我哋呢可以个个礼拜六礼拜日只要得闲，我同我朋友都会喺度。跟住后咪救乌团啦，啊雨伞运动之后救乌团啦，咁寻日都系最后一日㗎啦。你话区议员有心打压大妈，其实未必系打压大妈，其实系唔想再有一啲反对嘅团体喺西洋菜街。因为星期六星期日基本上以前都系咁，而家就剩返救乌团，连救乌团都唔想你喺度，不如杀咗条街重新嚟过。香港嘅反对声音接近零㗎啦。 当然啦，政党、香港人、黄丝、蓝丝都有责任，但系喺呢个时候杀街，咁啊讲讲啦，快必啊吹鸡，即系讲紧人民力量嘅快必。虽然我唔中意呢个人，但系咧佢寻日即系保护蔡佳啦，虽然流于形式啦，长期都系行为艺术，但系好过唔做，好过唔做，因为西洋蔡佳就系好多社运人，好多人，好多公开发声嘅人，就喺嗰度讲佢哋自己相信嘅嘢，可以等于维园，但系维园聚唔到呢啲人，因为喺旺角嘅三四样嘢啦，市井流民即系我哋呢啲啦，我认嘅，我哋本身就系一个普通人啦，大陆嘅游客自由行，所以有大纪元，亦都有唔系所谓大纪元，对唔住，法轮功，亦都有反法轮功嘅嘢人。而家反法轮功冇咯，收咗条菜街，法轮功连宣传嘅地方做几多点啊？最多大陆人流落嚟嘅，最多能够宣传法轮功嘅，而不受干扰嘅，就系旺角西洋菜街。有好多人话影响好多嘅人嘅生计喺嗰度，其实都唔系啊！咁多年咪相安无事，一铺难求，全部要上晒二楼嘅。你话嗰啲人唔习惯咩？啊，又话哎呀遮住啊，啲人睇唔到个牌啊。其实咪又系咁做生意，铺租咪日日系咁升。啊，早轮贴翻呢轮仲有冇讲话？哎呀，铺租咩乜点啊？自由行再创新高，佢要嚟买。沙沙卓如都门口一样冚晒啦。咁你话香港政府借区议员、区议会去杀，有啲人买呀，我好憎睇大妈，憎唔憎睇大妈系一件事啦，有冇黑社会争地盘有一件事啦，互相团体佢哋自己互相影响有一件事啦。但系香港好多时候就为咗一啲人嘅嘈，即系让咗一样。或者有啲咩事发生啊？只有两三个唔顺眼、唔中意，咁你就要将佢一刀切杀晒，其实系唔好。有啲人话发牌，其实发牌我都唔赞同，因为点解发牌唔赞同？即系有筛选，有啲人攞到，有啲攞唔到。既然系公开嘅，咪先到先得咯，霸咗位就霸噶啦。我哋最中意噶啦，系咪啊？排队啊嘛，有本事你咪凌晨嚟排。好多。行为艺术最近以前就大妈多，最近好多后生仔都落去弹唱嘅。近期好似有两个男仔一个女仔咁喺商务印书馆门口就唱歌啦。咁我其实个个礼拜六日我都会落去嘅，好似顺路咁啦，喺个睇戏啊、食嘢啊，尤其阿肥姐啦，我前日先肥姐嗰度买咗一大兜啊生肠啊、墨鱼啊、卤水啊。咁啊，又买咗大兜，咁我自己又会中意喺嗰度睇表，埋边睇啲二手表，咁啊，亦都多嘢食啲啦，即系多嘢食啲啦。咁啊，呢度八下，嗰度八下啦，有阵时上书局啦，咁啊，再加上我一个漫画迷，咁啊，呢几日咁啊，又要走再信我啦，系嘛？咁啊，如果你谂住买咸碟嘅。咸碟啦，信和啦，先达啦，楼上啦，都有㗎。啊，年纪大啊，费事电脑麻鬼烦，有部 DVD 机摆落去飞飞飞飞飞飞飞咸碟啦。咁、啊、我又鍾意睇啲公仔，所以其实西洋菜街我都熟，即係不停咁流连落去。咁但係我觉得我亦都从来呢做节目冇讲话大妈妈大妈妈有乜大唔大妈。是咪啊？有咁嘅市场，佢摆喺度。如果当时嘅人唔中意嘅，唔俾钱嘅，佢听日都走啦。就系、是、根本上有一啲人，即系等于以前嘅庙街，好多人夜晚啲上咗年纪嘅，冇地方去，即系等于睇直播搵存在感。啲阿叔 可能住楼上劏房各样嘢，几十岁人，或者有个老婆喺附近住，或者特登走落嚟怀旧一下，听佢哋想听嘅歌，点歌，嚟得做得多，打得上多嘅，咁嗰啲人就会记得你个样，记得你个名，嚟到即系好似我咁，一入直播间，大肥哥一样嘅啫，嗰啲人揾到佢嘅存在感，而唱歌嗰、那个一世都可能冇表演机会，即使有表演，自己被送飞俾人睇，喺呢度切切实实收钱嘅话，即系你有歌迷，件事可以咁样睇咯。但系杀咗街呢班人转战第二度嘅啫，甚至入歌厅，即系好似以前咁，庙街唔使歌厅，系咪啊？入晒歌厅好多歌厅啊，又收得唔贵，但系。永远都有一个叫做自由嘅气氛，会培养多啲人。全部都几十岁培乜嘢养啲人啦、啊，咁样啊，可以咁讲。但系佢冇阻止有啲年青人真真正正喺聚到人嘅时候做到呢啲嘢。所以近期多咗啲细路仔，年青人做，你就会知道一个自由嘅气息系几重要。你哋可以话我啊，好多大妈又跳舞啊，哎呀睇到眼冤，咁你可以唔睇㗎嘛。咁亦都有人可以有权欣赏㗎嘛。係咪啊，呢个就係自由嘛。我成日都话啦，香港冇民主㗎。香港从来只有自由。言论自由，只要唔犯法行为上嘅自由。呢个就係香港真正核心价值。我哋唔能够因为我哋唔鍾意一啲嘢而去取代一啲嘢，咁我哋亦都会同等失去咗啲嘢，失去咗西洋菜街，以后社运又好，或者有啲人想有啲宣泄嘅渠道，想聚到人听佢想讲嘅嘢，就冇咗机会啦。大家做社运嘅，你怀念下以前星期六、星期日，摆晒台台凳凳喺度，好似一个城市论坛咁，请到啲客席嘅人喺度讲。是几咁重要，个气氛是几咁好。是咪啊，即係有一个我唔知佢叫咩名字。咁社民人民力量社民年嘅，即係偏向人民力量啦，冇乜头发四眼嘅，咪冇头发四眼嘅，去边度揸住乌啦乌啦，即係嗰啲吹嗰度喺度大声咁吹。嚟菜街好多目的，买嘢、睇嘢、自由行。细路仔嚟旺角波鞋中心咩都有，但系呢条街杀咗街，再开唔开翻，我相信机会好微噶啦。因为而家香港政府系要收拾晒所有嘅反对势力，当你连呢啲咁嘅可以俾你中意点样做、点样讲。嘅街头都封杀咗之后，你仲可以聚唔聚到人？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问题。仲有冇更加多嘅激进派或者本土派去宣传？而家唔使噶啦，全部网上啊嘛 ，Facebook 你都输啦。你睇下有钱嘅喺 Facebook 登广告，不停系咁，你嗰啲。建制咪我哋呢啲咁嘅所谓民主派，你唔肯俾钱嘅，控制得唔好嘅 ，Facebook 已经不停咁压缩内社民，即系不停咁跌紧啊！始终到最后尾都系归于人民，归于街头，呢、这个先至系出路嚟嘅。而家香港方方面嘅打压，方方面嘅收缩，令到做社运嘅争取自由民主嘅人越空间越来越少。两个人、三个人就非法集会，两个人就社团，一个人都可以告你游荡。仲有乜嘢？你话俾我听。所以我哋香港人又再失去咗一个可以畅所欲言嘅地方。救乌团寻日之后。仲有几多空间俾阿钱依佢哋，真係以诚疑问。陈默见到佢哋好多人 喺个摊喺度有廿几人，但我都希望救乌团。虽然呢我同佢哋唔识，嗌得出两个人名，因为网上就咁嗌佢。咁我希望佢哋继续努力啲啦，因为香港系真系需要佢哋嘅声音嘅。你认同佢唔认同佢都好，都要佢有一把声音，呢个先就系香港嘅言论自由。拜拜。